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腾格斯番外，勇者无畏，第二部分。 泰拉在帐篷里住了整整13年，13年里他特别怕干，来到陆地一天天身体欠佳，每隔几天就要换一桶水让他稍微舒服一些。他还记得自己抱着腾格斯回来的那一天，迎接水师提督和提督夫人的不是祝贺与笑容，而是将两人团团围住的蒙人士兵，每一个人都面无表情。领头人是太师阿鲁台，太师宣道： 天元皇帝旨意，提督一家不必回京，早已在北方另建营帐，赐予功臣。 阿鲁台在笑，士兵没有，博日特也没有。不过远离中枢与大元贵族也并非是一件坏事。当泰拉与博日特被软禁看管起来之时，天元帝及皇子被鸣人将领蓝羽150,000大军北伐，蒙军被俘80,000。同年天元帝与天宝奴被叶苏迪尔所杀，另一皇子地宝奴被流放琉球，尼古列苏克奇汗继位。然而对于曾经的水师提督博日特，新大汗依旧维持天元帝的做派，软禁不放不用不提及。关于自己与博日特，泰拉已经没有什么期许，无非是这么一辈子过去。可腾格斯不同，他那么年轻，还没有看到男人城市的繁华，大海的奇妙，他不能被束缚在这里。海上讨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准心狠。泰拉对水鹰可以放心，因为他不是人，很容易控制，只需要喂他鱼饵，陪他玩耍，他就是好伙伴。人不同，人有七情六欲，人心难测，人面难识。泰拉知道博日特绝不会教孩子阴谋诡计，因为在他眼里这些东西不登大雅之堂，不是男儿作风。宋丽也不会教，他讲究君子惶惶以直抱怨。可从结果来说，贵为水师提督的博日特被软禁，心怀天下的宋丽被随意抓去抄书。既然都不愿意交手，那就由我这个母亲来吧。泰拉与博日特的相遇其实完全是自己一手策划的，原本想要找一个汉家富贵人家混迹进去，然后招呼伙伴们里应外合夺其家财，可谁知道上的是蒙古水师的船，自己还偏偏喜欢上了那个水师提督，只能说造化弄人。 泰拉问唐克斯，唐克斯，俄吉问你，如果有人欺负你，你该怎么办呢？ 俺和他讲道理。 那如果讲不通呢？ 继续讲。 泰拉一阵头痛，继而换了一个说法，如果有人伯克把你摔倒，你会怎么做？ 俺会摔回去，俺伯克很厉害的。 少年自信满满。泰拉看着儿子的眼睛，用手试图去帮他把乱乱的头发抹顺，说道，对，记住这一点，任何对你不好伤害你的人，都把他们摔倒，明白吗？ 明白了，俄吉。 俄吉让你做一件事，从今天起去和你看得到的每个人玩博客，把他们每一个人摔倒，这样你就会被大家接受。你有这个勇气吗？ 俺有。 腾格斯听得热血沸腾，满脸通红。那一年腾格斯犹如出笼的猛虎，和他看到的每一个人摔跤，和木铁人摔跤，无聊时甚至倒拔拴马桩，与公牛决力，让营地的众人目瞪口呆。他浑身被磨练得如同坚石，15岁就已经在博客这方面颇有盛名，甚至有其他营地的汉子过来与他切磋。看着每次儿子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与一个个男儿汉的决力，泰拉很满意，目的达到了，让他保持对挑战的渴望。他有勇气，有渴望，只剩于最后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目标。纵然腾格斯每天都要怒喊一阵， 俺要当水师提督， 那依旧是少年人的憧憬和美好愿望混合在一起，愿望与目标还有距离。泰拉躺在水桶里，将骨簪对准自己的心脏，他已经太久没有使用武器，不过不妨碍他对于那一块位置的熟悉，心里就像是钻入了一条小鱼。泰拉看着守在旁边虎目垂泪的男人，这是自己最后能做的，用这具本就将不久于人世的残躯给儿子把目标赋予真实的意义。鲜血在水中蔓延，从女人柔软的心房里如同衍生出赤红色的藤蔓，它们优雅地在水中漫步，就像是当初那个站在海豚脊背上的婀娜的女海盗。 俄吉，俄吉，那人托亚让我去和他晚上见面。 一脸灰尘闯入的腾格斯有些茫然，看到空空的房间，原本嘴里的话说不出来。父亲背对着他说道，俄吉走了，回海里去了。腾格斯睁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， 俄吉是飞去的吗？ 博尔特指了指床沿的一张纸，面无表情地从儿子身旁走过，说道，这是他留给你的。纸上的娟秀字迹写着，孩子，俄吉从海眼回海上了，想看到俄吉就来海里吧。那一天所有人都知道草原上神秘传说的海眼出现在博日特营帐之中，提督夫人钻入海眼回到了海中，众多士兵掘地三尺，除去湿润带血的土地毫无发现，而那些血液被狗认出是羊血。两个手染鲜血的男人心照不宣，那具尸体没人会找到，在不为人知的地方，泰拉依旧能够看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。那人托亚看到腾格斯因为母亲离开好些天神色寡欲，有些难过， 纳仁托亚是一名士兵的女儿，父亲在前线为大汗冲锋陷阵，换取了他们母女俩在后方平安生活。很小的时候，他就对于那个最大的营帐十分好奇，常常问额吉，里头是谁呀？怎么从来没有出来过？额吉会一边忙着做奶食，一边说，那是水师提督大人博日特的帐篷，纳仁托亚，你可不敢过去乱闯。水师提督是很大的官吗？忙碌的额吉停下手，用手背擦了擦汗，露出蒙族女人常有的雪白牙齿，很大很大，里头有提督大人、提督夫人，还有一个小少爷叫腾格斯。腾格斯少爷是个很好的小少爷，纳仁托亚要好好和他交朋友，听额吉的话好不好？额吉用唱歌般的调子说，博日特提督大人可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以前呢……纳仁托亚抱着小狗坐到母亲身旁，专注地听他讲提督大人的故事。以前提督大人统领大元帝国水师，麾下上千艘战船，士兵上万人，在大海上威风凛凛，蒙人在海洋上也曾经制霸过，曾在三年间造出7000艘战船，大败南宋人，又东渡2次打败日本高丽，向南击溃安南爪哇，坚船利炮一路征服了无数国家，直到朱元璋出现，大元皇帝被他驱赶往北，战船几乎都被烧毁和缴获，仅剩博日特率领还未归的远征军。如今南人再度崛起，蒙人不得不离开中原，放弃海洋，哪怕如此也被明朝将军数次北伐，打得心惊胆战呢。额吉，是不是大汗怕提督出海就不回来了？冰雪聪明的纳仁托亚一下子就想到了博日特一家不出帐篷的缘由，额吉一把捂住他的嘴说道，可不敢乱讲，纳仁托亚，这种话不准对任何人说，也不准再讲，听额吉的话，遇到腾格斯少爷更不要说。纳仁托亚嘴上答应，心里却更加奇怪了，因而他一有空就去看那个巨大帐篷，里头时常传来很多有意思的怪声音，锯木头的声音，高声说话声，还有像是板子打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，吃痛声，让他心里痒痒的，恨不得变成一只小鸟飞进去看个清楚。遍布帐篷的士兵却让他很怕，他们不像普通士兵穿袍子，而是全身皮甲，胸口肩甲钉了铁甲面，头戴铁盔，腰系长刀，背弓箭，都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。他们既不高声谈笑，也没有走来走去，和其他军人截然不同，就像是不会说话的石头，这是军队之中的精锐探马赤军。纳仁托亚15岁那年，终于看到帐篷里有人走了出来，那个叫腾格斯的男孩身材高大，不过头发乱乱的，就像是被老鹰爪子扯过，他穿着一件普通深色袍子，看起来完全不像是黄金家族的后人。他出来第一天就遇上了阿尔斯楞，对于阿尔斯楞，纳仁托亚害怕居多，虽然他面容真的好看，而且笑起来就像是小羊，不过纳仁托亚总感觉他太厉害了，就像是刺眼的阳光，不敢接近。阿尔斯楞老是打人，用鞭子挥来挥去，因为他是黄金家族的人，父亲又是右副元帅兼枢密院都指挥使，走到哪儿都是被人捧着，太阳一样的人。阿尔斯楞说喜欢纳仁托亚，可纳仁托亚对他敬畏更多于喜爱，不过他不敢违逆他，很多次和阿尔斯楞一起骑马出去，可纳仁托亚并不高兴，反而有点害怕。腾格斯不同，他看起来傻傻的，有些像牛，又有点像骆驼， 感觉怎么样都不会生气，也不会骂人甩鞭子，就像是纳人托亚养的小狗。 明眼人都看得出阿尔斯楞在戏弄腾格斯，又是让不会骑马的他骑马，又是放狗和他摔跤，纳人托亚更是气愤，阿尔斯楞根本不该叫狮子，叫昔日勾里格才对，昔日勾里格就是黄狗崽子的意思。 不过纳人托亚又帮不上忙，她是女孩子，不能和男孩一起摔跤，否则会被认为是坏女子。更大的问题是，她不过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与两个黄金家族的少爷差距过大。由于站在腾格斯这边，看到腾格斯纵马在营地来回冲撞，他很担心，后来又撞坏了阿尔斯楞少爷的马。纳人托亚暗暗的开心，把那头恶犬给摔死，他又觉得很解气。看来水师提督家的孩子不仅水上厉害，岸上也不错嘛。那天腾格斯身背金银尺回来，纳人托亚鼓掌拍的手都红了。见到腾格斯和阿尔斯楞说了什么，阿尔斯楞明显脸色不太好，他就猜到多半是阿尔斯楞搞鬼才让腾格斯浑身是伤。于是纳人托亚找到一个机会，偷偷地和腾格斯说话。 三百诺， 他小心地问好。贵族少爷的脾气终究不好说，正在古道拴马桩的少年扭头过来，看到他脸上露出几分惊讶，然后是有些不知所措地说， 三百诺， 我叫纳人托亚，你好啊，腾格斯少爷。 少爷， 腾格斯对于这个称呼有些迷惑。纳人托亚立刻想到，由于他实际身份更像是囚犯，大概从未有人这么称呼过他，不由得心里更是可怜。 腾格斯少爷，我很喜欢看你博客，你要加油啊。 听到博客，腾格斯眼睛发亮。 哦，谢谢你。 纳人托亚有些脸红的把一小块奶酪从随身的小皮袋子里取出来，说道， 这是我额吉做的奶酪，给你尝尝，不要嫌弃。 腾格斯大口咀嚼着，比出大拇指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连女孩的手指也一起含在嘴里了。 好吃好吃，比俺吃的好吃多了。 纳人托亚觉得手指一下进入到一个温热柔软的环境当中，女孩一下子僵住了。她有些难为情地说， 不要这样，腾格斯少爷。 小狗诺玛冲着腾格斯呜呜的恐吓，想要保护主人。纳人托亚脸涨得通红，还是忍不住跑掉了。身后传来腾格斯的声音， 有空找俺来玩啊，纳人托亚。 不过回家后，纳人托亚又不觉得有什么。腾格斯少爷和阿尔斯楞少爷不一样，阿尔斯楞的眼神让纳人托亚害怕，他看过来总让纳人托亚觉得仿佛想要看透自己的衣服，让他皮肤汗毛倒竖。腾格斯含着自己手指时，感觉和诺玛一样对吃东西更感兴趣。当天晚上却有人闯入自己家里，一个少年跟班趾高气扬地对纳人托亚说， 阿尔斯楞少爷在外面，请你过去喝酒。 额吉有些慌张地说， 纳人托亚还小，喝不得酒，一喝就醉，求求阿尔斯楞少爷放过他吧。 跟班不耐烦地说， 我只是传话的，去不去你们自便，只是…… 他眉毛动了动，威胁意味不言自明。纳人托亚气得指着他骂， 仗着阿尔斯楞少爷，你们除了作威作福还会什么？在他面前被抽鞭子就像小马驹一样还在笑，你们要不要脸？ 跟班被触动痛处，狠狠地说， 话已经带到，不去的话冒犯贵族是什么结果你们很清楚。 纳人托亚一口咬死， 我不去。 跟班不怒反喜， 好，你说的，等着鞭刑吧。 纳人托亚冷静地说， 我和腾格斯少爷约好了，所以不能去见阿尔斯楞少爷。 对方脸色一变， 腾格斯，你说谎。 纳人托亚毫不退让。